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。中国的抵抗，所谓中国的反抗史，就是抗拒史。其中抗拒最激烈的就是义和团，他们把西方的一切都排斥掉了，把所有沾洋边的东西全部干掉。从街上抓来一个长得像学生的人，搜搜他的包，如果发现里面有一张洋纸，那么那个人的脑袋就没有了。有一支铅笔也不行，钢笔更不行。当时我们盲目排外，排斥一切，而这样做换来的是一个很悲剧的结果。我们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，根据条约规定，外国可以在中国北京驻军，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，中国军队不能驻军，外国军队却可以。天津也是如此。后来中国要在这一带驻军，只能把军队服装换成警服，以警察部队的名义进驻。不仅如此，中国还赔了人家4亿5000万两白银。这种抵抗是无效的。不仅中国的抵抗无效，其他地方，诸如奥斯曼帝国和非洲祖鲁人的抵抗也是无效的。任何地方的这种抵抗都是无效的，因为这是大势所趋。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，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。在西方的工业文明没有出来之前，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的选择，比如我们可能还在慢慢的走，出门还骑驴。进京赶考的人给老婆写封信，估计他3个月以后才能收到。过去的风俗长久以来都这样，或许现在某些地方还是这样，因为中国2000多年大体进步不大。拿秦朝和清朝比的话，我们的进步有限，尤其是技术进步有限。有人可能说，秦朝烧不出瓷器来，清朝可以烧出许多花样的瓷器来，但秦朝的陶罐子也能顶用，一样可以煮饭打水，还有马车。秦始皇那个时代的马车跟现在我们看到的马车没什么本质区别，除了现在的马车是胶皮轮子而已，进步非常有限。那个时候好不好呢？女性可能差点，只能待在家里，不能出去上学，婚姻大事都由别人做主，看上谁也不能直接嫁给他，除非你是卓文君。男性可能感觉还好，如果有本事就出来考个秀才，中个举人很爽的。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。现在人们普遍活得比较紧张，文明越往后发展，人们也会越紧张，也就没有闲暇去想其他的。一些有钱的读书人闲下来，就会想，现在的生活太没意思，太乏味了，过去的日子多好啊，田园诗一样的生活，吟吟诗，喝喝酒，谈谈风月，一天到晚没什么紧张事儿，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多舒服啊。人们会怀念这样的生活。实际上我们人类很难，作为人很难有一种状态是感觉非常好的。当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既然我们不可能逃脱这个命运，那么我们的感慨，我们的愤慨，或者我们的不满意，都只能是一种牢骚而已。那么我们干嘛要这么折腾呢？这样想来，心情就会好一点，就会平和。我们可以设想，有没有可能摆脱这条道路？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在思考，是不是可以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路？这个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。中国人一直都想走一条特色的道路，一直都在想。我们最早学日本，看上西方直接学西方就行了，干嘛学日本呢？日本纳入西方是后来的事情，当时还不算西方呢。我们之所以学日本，是因为觉得日本好，学日本是捷径。我们认为日本学西方是学了一条捷径，我们如果直接学捷径就更捷径了。什么叫捷径呢？就是抄小路，人家这么走， 我们抄小路，抄近道，赶上去，走到前面去。后来我们又学俄国了，也是想抄近路。学俄国实际上也是学西方，看上去俄国人抄小路突然之间就富强了，就厉害了，就变成苏联可以跟美国人抗衡了。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想学美国，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，那就是美国模式。为什么学美国呢？因为当时我们认为美国是最先进的，我们把最先进的直接拿来用就行了。抄近路学人家，是想把那些貌似捷径的东西学过来，这本质上就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特色道路。这条道路无论怎样，还是离不开工业文明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怎么讲中国特色，都不能回到孔子时代老牛破车的道路上去，都不能回避工业文明自搞一套。沙特是一个神权国家，但是他也接受西方文明。有时候接受的比较过分，一些大阿訇们就会生气抗议。这里的阿訇，那个訇是句子的句里面加一个语言的言。阿訇的意思是主持伊斯兰教的各种仪式，讲解古兰经的人。国王一看大阿訇们抗议了，就悄悄令手下把大阿訇坐的高级轿车全部收走，封上封条。大阿訇们出来一看车被收了，就问为什么呀，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反对西方工业文明，而汽车那些玩意就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，所以你们不能坐。大阿訇们想不坐高级轿车靠腿走路太难受了，于是之后再开会时就同意了一些条例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今天再保守的人有一个问题也是能够想通的，他绝对会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。有小车就不坐大车，有电梯绝对不会爬楼梯，如果爬一定是为了减肥。我们现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呢？我觉得很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很难走出这个大框架，很难走出来一条跟这完全不一样的道路。走自己的路说说容易，做起来难。还有中国人能不能不挨打？毛泽东说了中国人学西方，但是为什么先生老打学生？的确西方人老打我们，但是回过头来看，那个时候中国人如果不挨打能去向西方学习吗？说实在话，我们走到今天可以说是被打出来的。不挨打就学西方，日本人做到了，佩里舰队去了，一看日本人没什么大船，就递上条约定城下之盟。日本琢磨琢磨就软了，就同意开放。日本的开放不是从明治维新时开始的，而是从幕府时代就开放了，还没打日本就开放了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学。但是中国人做不到，这可能跟国民性或民族性有关。不挨打就很难学人家，被打得很惨才学得好一点。比如在1901年之后，那次被打得最惨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从皇宫里逃了。大热天的，太后那么大岁数了，化妆成农妇，坐着骡子车一路风餐露宿，还穿越苞米地，一身痱子，两天两夜连水都喝不上一口，这下可受苦了。所以我说帝王之尊得挨点饿，挨过饿后施政做事什么的就好一点，总这么养尊处优的话根本没法进步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我们发现日本的传统其实维护得很好，西方看东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。日本的历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们悠久，但是为什么他在西方受到的评价那么高？就是因为他走出来了，他成功了。你现在成功了，人家才会重视你的过去。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是，那么你的过去就是一堆垃圾，就是你想发扬国粹、弘扬传统都没有机会。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，不能走出历史， 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就什么都不是。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，又该怎么去做？很显然，我们需要冷静地审视过去，不能再当怨妇、泼妇、情妇。冷静地审视过去，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，尽早学得聪明些，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、反复跌倒。如果我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，就很难吸取教训，很难避免过去的悲剧。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，才有前途，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。